平凡之路。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I mean 呢，这里不用加重音，不用 I mean 呢 ，OK、嗯。I mean 的这个就不是一个关键词。 又一个 Monica。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不错 ，H 一定要爆破。你刚刚发的是 H， OK， 是 H。 嗯，瑞子。 She's precious. She's 的 e 丢了，你发着 sh sh she e， 这个元音很重要，不能一定要发的很饱满，这个 e。嗯。 Penny Pasta Angel。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这个不错 ，PhD 这一段中间的这个 e 的音，如果你要连读，要加一个 e， 如果你顿呢也 OK， 可是要注意不要发 pa 的这个音。 好 ，Soleil。 She's precious。 She's 的 z 发成了 j 了 ，she 就有点一个这样的爆破，是一个 z she's。 睡莲 ，My boyfriend canceled me。 canceled down 有 down 了，应该是 done。 节奏稍有点不对啊。 也有一些别的音出现了，对，可是这个 on 的是主要的，别用 down。 Cynthia Yan My boyfriend canceled。 OK， 继续练习吧。这个就是发音是不错，可是就不够连贯，不够流畅。 继续练。 嗯嗯嗯。 夏日果实。 She is unbelievable. Un 发成了 un， 用了一个后鼻音，应该是顶舌尖的 unbelievable。 闪玉。 I mean the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Good as an 有good了，我们需要 good。OK， 放松嘴唇，别撅了。 金珠。 OK。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Just as good as an 多加了一个音了 ，as than 这样了。稍微慢一点来 ，OK，、哎、不用着急。 暴走的欲望与人生。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OK， 这个说得很好，这个非常好。 好的哈，是个老听众了哈， yeah, 但是很少发。郭林 ，She's precious. 这个也说得很好， 不错。Lifelong learning. She's precious. Precious 加了儿化音 了，嗯，不要啊 ，precious 练一下。克里斯 ，Brian，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这个说的很好，完美。 亲爱的阳光，你好 ，She's precious， 这个也说的完美。 嘿，老听众出场了 ，Yeah， 嘟嘟来了啊 ，Compared to Ginger precious。 Precious， 这里要张开嘴巴 ，OK， 所以这个 pre a 的音呢，嘴唇要放松。你现在发的是 pre。所以嘴唇是半撅的，放松 ，OK， prayer。 他那个音频要是再发清楚一点，我们能听得更清楚一些。 Yeah, 估计他在外边忙， 有可能。 QQ 糖 ，Stupid Thanksgiving。 Stupid 这个就是非常钝的一个说法 ，OK，、嗯、放松 ，Stupid。 连贯点啊， 连贯点 。Tippy，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Can add 的音 ，Tippy 同学嘴巴太小了，下颚太僵硬了，别坑。是 can、okay? 慢练习、丫头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MD 也这整个句子都说的是下颚太僵硬了，你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哦、 所以所有的原因都变得就差了一点 as 或者都有一点 as、的这种感觉，放松、你别那么着急、 水流云俱在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不错，可是 PhD这个你要注意是 h， 不要 h， OK， 就变成两个音节了。 Sivani，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也不错。我们的 h 注意是一个双元音，别 h。 追梦天使 ，Stupid Thanksgiving， 有 dubi 了 ，OK， 是 stupid，OK，、okay, 不要用一个波的音。 Lily，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Can 的 n 的音，舌尖要顶上颚。你刚刚发的是 can。N 的音是一个前鼻音。 Lucy，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可以 as good as， 这里稍微放松一点，你 as good as 这样就有点钝了， 流畅一点就好了。山下蓝牙。 I mean PhD is just good as an MD。 丢了两个字 ，OK，I、okay, mean a 的这个 a 丢了 ，just as 的 as 也丢了， 咋回事呢？ 不能丢字儿。 Mavis。 She's precious. She's 的这个 e 要饱满一点，你发的是 she's she e 这不是一个元音。 奇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完美，这说的特别好听， 棒棒的， 嗯，非常 棒。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Okay, canceled on me, 不是 canceled on me. Okay,、 注意重音。 Yeah, 今儿怎么样啊？同学们的表现，您觉得？ 我觉得还行， 不错，还可以， 嗯，不错，对。 而且今天大家都酒完了，挺好的， 耶、yeah, yeah. ，圆满哈。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作业下来好好练习、嗯、每一个星期都会有进步的、 yeah. 然后有什么平时有什么学习当中疑难杂症、嗯、哈哈疑难也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嗯、争取安排在课上呢，让韩女老师给你解答解答。 好， 好了，我们的老友记课程就到这里了、嗯、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韩女老师。 OK, 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sti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巩固本周出现的冬奥英语核心词汇，并且给大家做更多的造句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回顾 ice hockey。 Hockey 是 H-O-C-K-E-Y， ice hockey 指的是冰球项目，它也叫做冰上曲棍球。好，我们来造句练习一下。 We have the best figure skaters and the best ice hockey teams in the world。 我们有世界上最棒的花样运动员和冰球队。这里的冰球队就是 ice hockey teamsIce hockey teams. 好，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句子。 Ice hockey, even in butterfly stroke defensive guard in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s, show clear advantages. 研究发现，冰球守门中的蝶式防守在训练和比赛中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Butterfly stroke defensive guard, 它的意思是守门中的蝶式防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项冬奥运动，叫做花样滑冰 ,figure skating。其实这个词呢，在之前的很多介绍中也出现过。figure skating, 花样滑冰。The figure skating performance was very wonderful and we were deeply attracted. 花样滑冰的表演很精彩，我们被深深的吸引住了。这里的 figure skating performance 就指的是花样滑冰的表演。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动词，叫做 capture。For example, 叶乔波 captured silver medals in 500 meters and 1000 meters speed skating despite her injury. 尽管叶乔波受伤了，但是他还是获得了500米和1000米速滑银牌。所以 capture a medal, 它的意思是获得奖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